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咧最近有一單嘢咧都幾震撼嘅，其實就係、是、關於嗰、那個套丁問題，咁就呢一個咧本土研究社啊，咁就考察咗成全成個新界642條村，哇！即係其實都幾犀利嘅，其實佢哋即係 冇抽 sample 嘅係嘛？ 冇，應該冇抽啩。 六百幾條嘅話，嗰啲唔係抽 sample 噶啦。 642， 係講緊長期嘅 數嚟 嘅， 呢個 係唔係 佢而家佢推算到係直情係嗰啲實數嚟嘅，唔係約數嚟嘅呢啲。全新界有成9878重係疑似套丁嘅丁屋喎。 9000多啊！ 咁啊，佔咗成個，即係佔咗全香港套丁，即係全香港丁屋嘅23%喎。嗱，你諗下計下。嗱，如果你淨係講9878，即係我當10000重啦，即係差唔多10000重，咁日只會有多冇少嘅。講真，你見到嘅話，俾你推算到已經9800多。如果有啲你自己睇唔到嘅，或者佢入面有僭建你自己睇唔到嘅，其實嗰啲咧，即係我諗可能即係分鐘過萬。 喂，但係啲人明唔明咩叫套丁先？ 啊， 我都係即係要轉一轉，即係或者要再 search 下咧，先肯定呢個所謂套丁嗰個講法咧、 啊， 即係個理解係冇錯啊！你明唔明啊，龍？ 嗯， 即係例如你有個丁權，我係發展商，我係地下發展商， 你有個地 咁啊，俾幾十萬買咗你個丁權， 嗯， 你個丁權啊，咁起好嘅時候咧，就其實嗰、那個。嗰、那個單位 使用權 嘅 賣斷咗㗎啦， 賣斷咗嘅，因為佢咧就有私下有協議嘅，包括你死咗都好啦，你到時你都係俾我嘅，包括你日後咧我起好之後咧，你都係俾我咧，等我賣俾即係 Anthony 嘅嚇，咁、啊、我可能俾30-40萬，跟住根據薛定風雲嘅講法， 薛定風雲3啊嘛，係啊， 係嘛， 嗰個阿林福源，阿林福源嗰個叫邊個？ 阿林家華， 林家華做 啊，就捉咗幾個僆仔去祠堂嗰度，就整幾封英文信佢哋，就叫佢哋咧就 簽啊嘛， 係啊， 幾十萬嘅咋。幾十萬嘅， 40-50萬啦， 40-50萬嘅啫， 最多就係、是。 咁你可能你問翻， 可能20-30萬 嘅。如果你問翻阿達哥啦，係嘛？佢應該知嘅，佢都比較熟悉嘅。咁你40幾萬，咁大哥當然，即係佢賣斷咗個丁團俾你。 咁跟住40幾萬，你知唔知而家嗰啲丁屋咧？ 係 嗰陣時候我都去做下 search，起碼都300尾400頭。 係， 你知道嗰啲地方唔係方便嘅嚇，係空氣清新嘅啫。系嘛？唔系方便嘅地方嚟喎。你我讲紧嗰啲价位啊，已经唔系近住火车站嗰啲咧。 揸车先入到去嘅地方， 即系你冇车系好难搞嘅啦，已经。所以通常都系卖俾啲有车嘅人嘅，屌你真系。 本身有钱咯，系咪？ 咁唔系好有钱噶啦，因为你嗱，第一，其实你买卖呢个村屋，基本上你嗰个真系要揾啱律师，因为佢唔系好识睇嗰啲契。第二就係你真係確實有風險嘅，有啲嘢可能佢都未申請到啊，或者係即係嗰啲渠啊、電啊嗰啲嘢咧，即可能佢亂咁駁埋去啊，無論係糞即係嗰啲糞便又好，無論係食水又好，嗰啲電又好嗰啲咁嘅嘢。嗱，我唔知啦，因為我唔熟啊，我其實我阿爸咧70年代就已經走去大圍咧買咗個村屋㗎啦，係啊 ，OK 嘅真係。咁我喺度諗嗰陣時，我僆仔即係小不更事，可唔可以事後諗？你咩有權可以買人哋嘅丁屋呢？如果你新界嗰個嘅政策，因為你政府要發展新界嘅土地，要大量起公屋又好，發展呢一個嘅商業嘅樓宇啊、工業嗰啲工廠區又好，喂，你賠翻俾啲阿哥，咁你 supposedly 嗰啲人應該係自己喺度擁有喺度住噶嘛，你唔可以咁俾佢。喂，佢話你話佢住咗一段時間，我要改善自己嘅生活，我而家可以住山頂啦。 咁你就話俾佢賣啫，阿哥，亦都唔可以俾人買，大哥。但係喂，而家係因為我生咗個男丁，所以我有呢、這個即係著數就可以賣個丁權俾你，跟住發展商同佢同佢合謀。喂，呢單嘢法庭都判過欺詐啦。喂，而家幾個 percent 話？廿幾個 percent， 即係四間有一間。 阿發叔個仔仲喺度出嚟講話咩話？喂，佢好笑啊！佢話即係你唔好咁樣誇大。 妄下判斷，若步步進逼，新界人必然企出嚟。 阿梁福源好嘢喎、啊，梁福源咧其實等於默認咗，唔係好嚴重啫。即係其實咧， 即係有。 如果係咁講，屌你老味，其實邊止九千八啊？ 呢啲數據都係唔準確嘅。 屌你講真啫，你見哇，原來你先至揾到九千八咋？喂，其實我所知道仲多啊，係咪？即係你翻即係本土研究社，你戇鳩鳩嘅啫。 喂，你計下條數，嗰陣時候我都八過下，因為嗰陣時候我真係即係想住村屋嘅，我都八過下，即係嗰啲經紀我就問啦，喂，我話大佬你起呢棟嘢個成本係幾多？佢話大概係二三百萬咯。跟住你，我 supposedly 我當你個丁權就分三忽啦嚇。即係每人佔個七百尺嘅空間啊嘛，每人俾五廿個，咁啊即係百五萬，再加話建築成本，啊當你三百啦，咁高㗎啦，三百係咪？即係連埋博埋即係分啦、啊、分渠啊、食水渠啊、電啊嗰啲咁嘅嘢，咁四百幾個，我當你五百啦，我你每個賣三四百，哇慳地，哇你幾好賺喎、啊、大哥，呢門生意。即係幾難揾喎、啊，係嘛？喂，隨時你翻轉頭係千三到千五萬啊！如果你賣三個單位走， 其實係㗎。你開公司，你揾個 A 準 三倍啊利潤啊！如果我喺度粗略估計、 啊、 ，A 準自己做添啊！如果你咧搭車咧，由呢一個大埔火車站去到嗰啲唔知乜，經呢個粉錦公路定全錦公路嗰邊咧，全部都係自己嗰啲唔知咩嗰啲咩啊？丁屋專家 嗯， 系啊，嗰啲 中原嗰啲都唔夠 compete 噶， 嗯， 美聯嗰啲唔夠 compete 噶，大佬啲地頭蟲嚟噶，大佬要 自己人嚟嘅全部都。 其實咧，佢今次嗰個做 research 咧，佢犀利。咁啊，即係呢個本土研究社就話咧，其實嗰個叫做係兔丁嗰個重災區咧，其實係集中喺元朗。 嗯， 咁咁你都知啦，其實元朗其實嗰啲都係惡人啦，係咪？有梁福源啊，又有啊邊個即係係嘛？曾樹和啊嗰啲啦。咁呢一個其實好明顯，呢、這個係官商鄉黑嗰個利益集團。 喂，所以啊，那個、所以朱海迪嗰陣時候變咗票王咁 啊。 唔係，但係同時間佢變咗票王之後，就俾人跟蹤咗一個禮拜啊嘛。 都俾人兇啊。 係啊。咁 所以呢啲鄉下佬咧，即係你講翻朱海迪嗰單嘢咧，就即係就要講翻轉頭。我都應該講過，就係佢夠惡。你諗下，正常一個商人，正經少少，我冇話好正經，你都要敢兇一個立法會議員嘅。你好大件事喎，你兇個立法會議員，大哥。喂，佢係公眾人物嚟嘅。喂，你諗下呢班有幾惡，幾打橫你，係嘛？喂，而家踢爆咗你兔丁，你仲話我忍耐能力有限？喂，你忍耐咩能力有限啊？屌，我忍耐能力有限，對住你咁搞法，你三四倍嚟嘅， 咁邊個忍邊個？邊個剝削邊個？邊個係強？邊個係弱啊？大佬啊！ 喂，唔好將啲道理係調翻轉頭嚟講啦。 唔係，咁係因為港英政府建立咗呢個丁屋政策嗰陣時，即係呢個暴動之後啦，六七年到而家講緊超過五十年，佢哋玩咗五十年，然後你朱海迪走出嚟，或者本土研究社走出嚟同佢講，喂呢一樣嘢係時候要終結，而且將成個佢哋揾銀嘅過程、剝削嘅過程公諸於公眾嘅話，喂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喂你哋係破壞緊佢哋嘅行規喎，佢哋可能唯一揾食嘅一個方法就係咁嘅。 屌你黑社會嘅規則啦，地下秩序啦。喂，我哋唔需要係 rectify 佢啊，我唔需要打擊佢啊，我唔需要撥亂反正啊，大哥。 唔係呢個佢就係制度尋租嚟噶嘛，呢個係。而呢個制度。 喂，同埋呢一個唔單止係港英，我補充龍一個觀點啊，係你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基本法都確認啊。 九七年嗰陣時，劉皇發趁機將咩保障新界人權益呢樣嘢寫入基本法啦嘛。 喂，當陣時劉皇發做草委，佢真係關心個問題啫。你有冇一句嘢係寫住係繼續我原居民嘅利益係能夠延續嘅啫？屌佢做草委，即係啱下啱下春， 喂，佢就係寫呢樣嘢咋，就焗咗落去基本法裏面啦。因為如果你政府萬一改政策嘅話，萬一啊，嗱嗰陣時候都嘈得好緊要啦。你諗下，九十年代嗰時候陸公衞都仲做緊立法會議員嘅事。 女人要有丁權。 喂，佢大佬啊，佢包仔成開拖咁滯，去立法會門口開拖咁滯。呢班阿哥真係惡到啊！惡過黑社會咁滯。 拉 banner 啊嘛，強姦陸公衞啊嘛，咁都寫。 咪係咯。喂，咁都夠膽講喎，嗰班友。喂，所以你話跟住朱凱廸嗰啲官商鄉黑俾佢兇嘅問題，喂，其實已經係延續咗好多年。喂，你一個政府係咪可以對一啲咁唔公平，係明俾啲人係上下其手揾著數嘅嘢繼續延續落去？我真係唔係好明喎。喂，你惡得幾緊要啊？喂，所以呢班友就係咧，最怕邊個咧？最怕共產黨。 嗯， 我記得教授在呢個節目裏面講過 土改 教授話啊嘛，因為佢嗰陣時候佢話佢想組黨啊嘛，係咪？ 琴日講 係啊，即係共產黨就同佢講空佢啊嘛，你組黨啊？你唔好翻，你唔好過境啊！你唔好翻去叫雞啊！你班契弟，我喐你嘅教授講嘅，我唔知堅定流啊。所以呢班友仔咧最怕就係老共，其他人佢係唔驚嘅，屌你真係！ 他哋亦都好清楚一樣嘢，即係五十年前嘅土嘅共產黨就係要分佢田地嗰陣時候，你六七暴動，佢哋咪全力支持港英政府咯。 屌，佢哋唯一嘅功勞都百鳩幾二百年前啦，難聽啲講就係、是、就係、是、港英，唔係港英係英國政府嘅年代，即、就、係、是、殖民地諗住要新界嘅時候，佢曾經攞個支竹嚟懟下啫，係嘛？ 同埋咧，即係你頭先講嘅嗱， 我都可能會懟啦，係咪啊？即係列強入侵咁嚇，即係喪權辱國係咪啊？我哋自己嘅政府又腐敗咁，即係我當啊嚇，不過我都會懟咧。咁喂，懟完之後係咪有咁多著數咧？喂，這個真係疑問喎、 啊。唔係啊。佢 carry 八幾年咯， 佢哋呢一個著，佢哋呢個著數其實係講緊佢哋喺六七暴動嗰陣時幫英國政府守住新界先至有嘅啫，所以當初嗰呢一個係叫丁屋政策，就唔會話俾你聽呢個傳統，因為隨住佢哋要港英政府係要發展新界嗰陣時，係要將佢哋嘅永業地變成租借地啊嘛，所以先至有呢一種咁嘅補償啊嘛，你只要有人 好似嗰陣時候中日傑係嘛？嗰、那個鬼佬啊， 係啊， 係同佢丟翻嚟噶嘛？屌，呢個鬼佬都係，唉，真係水平低，冚家祥，你仲當佢教父咁政壇屌嘅？喂，你大佬，你搞啲咁嘅喪權辱國嘅嘢，喂，你係同幾百萬香港市民為敵，大哥。喂，所以你唔狠狠地喐佢一下，喂，佢咪肆無忌憚咯？你諗下嗰陣時候行政長官選舉嘅時候，劉夢紅都要帶呢個羅范昭芬，所謂嘅競選辦嘅主任，走去拜會呢兩個 小桃園飯局啊嘛， 因為鄉議局有幾廿票喺手。喂，你諗下，成個官商鄉黑嘅表證嚟㗎啦。 所以林鄭呢單嘢都唔會出聲㗎，即係你諗下，你覺得你抵唔抵啊？ 你唔好話啦，嗰陣時候，佢夠話去拆人哋啲僭建物啦，屌你！ 哦，狼豬之爭嗰陣時啊嘛。 拆條毛，你見到一班鄉下佬，你係驚，係咪啊？唔係我都驚，但我唔係官啊嘛，仆街。 佢有權啊嘛，佢責任噶嘛。 喂，如果我有權，我梗係唔驚啊，大哥。 佢有公權力噶嘛。 超你啫！ 唔係當時佢其實、就 是、我驚佢駁我啫。 佢個目的就係 我鳩一條拆一條，屌真係。 唔係將僭建呢一樣嘢就上升到咗一個道德標準，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利用新界呢一個 issue 咧，就走去影響呢一個特首選舉嘅。有人就係咁講。咁、啊、後來呢就個特首選舉完咗之後，咁佢要解決呢一個僭建嘅問題就好簡單嘅啫，只要你肯自愿登記新界嘅僭建物，然後呢就三個月內主動拆咗佢呢就冇問題㗎啦，你唔申報都 OK 嘅。 大家有冇人 check 啊？有冇人 check 先？登記完冇主動拆嘅，你有冇喐佢先，阿哥？ 咪同埋啦，即係喂好心、啊。 喂，你試下喺我屋企嗰度，屌懟啲嘢出去啊！ 同埋真係好 心，第日管理公司要call你叫佢拆咗佢啦。 同埋好心劉業強啦、啊，你唔好以為自己講句説話好撚有型啦、啊，話咩？唔好以為新界人惹怕惹事生事啊，係嘛？一定會出嚟 據理力爭。喂，你而家係俾人踢爆啊！ 你而家俾人力爭， 你而家係俾人踢爆，你自己係叫做係反骨啊！你係背棄咗你自己啲村民嘅利益啊！喂，大佬，你將你自己村民嘅利益就賣曬俾啲發展商，而家人哋踢爆。喂，有丁權嘅人本身佢係可以解決咗佢啲終身嘅房屋問題、住屋嘅問題。 喂，就算冇。 你攞幾廿萬，你住咗幾年啊？ 就算冇錢去，即係喺嗰啲村屋度。喂，咁你作為鄉議局又好，作為呢個嗰度嘅土皇帝，係咪應該搞個泄憤出嚟啊？幫下啲友啊？ 唔係冇噶， 係嘛？即係你話我幫你起咗先嚇、啊，到時你住嘅時候，你有一個嘅 finance 嘅安排，點樣還翻俾我、又好，或者到時你唔好俾人中間剝削啊！直接賣俾我啦！使乜中間俾個發展商咁樣剝削法啫，大哥？係咪啊？嗰條友就賺足你三倍利錢，你俾嗰啲友賺好過啦。 其實 嗰啲係新界原居民嚟噶嘛，根據基本法應該享有呢個新界原居民嘅權益噶嘛。其實我有丁權，咁我唔住，咁我選擇賣咗佢得。 啊！ 咁但係都唔係中間俾人咁樣剝削法嘅哥。 其實咧，呢個係 perfect 嘅一個，係非常之完美嘅剝削系統嚟嘅。第一，就其實佢明知道係政府唔會批到丁地俾你，佢要明知道呢個批唔到丁地俾你咧，要嗰啲村民接受你現實。既然你冇丁地咯，起唔到屋咯，咁而家有老細同你買丁權，咁你賣唔賣啊？係咪？咁你又焗住賣， 你又冇錢， 係啊， 咁啊幾廿萬都殺你啊？ 係啊， 係咪啊？唔明噶，到時阿古天樂又好，林家華又好，焗你係嘛？ 係啊， 簽紙咯，屌你真 係。係啊， 喂，法庭已經判咗呢一個欺詐，因為本身個原意係在於令到你新界嘅原居民嘅權益係受到保障嘛，你唔會因為咁係冇咗間屋啊嘛。你起碼有地方去住啊嘛！ 你而家係扭曲曬成個嗰個丁屋政策嘅原意。 喂，基本上你喺度借呢、這個丁屋嚟俾人上下其手去做生意喎、 啊。其實坦白講， 喂，而呢盤生意喺香港嘅環境裏面賺緊梗嘅。 其實坦白講，呢、這個係違反埋基本法添。基本法係保障咗佢哋居住權㗎嘛， 尤其是原居民啊。 咁又 係 啊， 咁又點樣呢？因為你諗下，劉皇發生前最中意做咩？炒樓啊嘛，喂咁同埋佢大部分嘅資產其實就係講緊，喂佢同埋嗰啲地產商合作，跟住就起咗好多大型屋苑，最出名嘅 Yoho Town 啊嘛，佢曾幾何時佢就真係瞓身落去，然後發咗達噶嘛，喂咁你諗下，喂佢已經係明目張膽咁樣啦，喂仲有其他嗰啲你講緊啊侯志強啊曾樹和啊佢哋背後。喂，嗰啲咁嘅利益咧，千絲萬縷噶。咁所以其實當時佢話保九七之後要保障所謂原居民嘅利益，其實就係保護呢班鄉頭嘅利益嘅啫嘛。 咪同埋你睇到咧，淨係講你呢一條嘅基本法都係一紙空文，係嘛？喂，老實講，你係新界原居民嗰啲，喂，其實真係可以司法覆核嘅都。 系噶， 屌你真系， 系噶，你系违宪噶。如果你基于好似建制派嗰啲讲法，违宪等于违法嘅话，你捉晒呢班捻样坐监嘅，就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喂，你谂下，喂，香港大部分呢啲咁样嘅乡村，学你话斋，你冇车入唔到去。喂，我住喺里边，可能喺里边啊，净系即系洗厕所咁解嘅啫。喂你要我走去联合其他唔同受剥削嘅村民，就走去司法复核嗰个乡头嘅时候。喂，那個鄉頭是喂養狼狗的、他真的放狗咬你，你被隻狗咬死了，你都不知道什麼事的。所以在這種這狀況底下，喂個就只能夠在祠堂那裡簽字咯，那益曬古天樂和林家華咯，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咁所以其实呢，讲真，我觉得呢，你话如果喂你刘业强呢收皮啦，你话搵多啲人出嚟企出嚟同你据理力争，第一你出賣嘅人咧，不計其數；你出賣嘅村民不計其數。 你諗下，佢哋維持一個咁唔公平嘅制度，上下其手嘅制度咁多年，而每一次呢啲咁嘅抗爭行動，喂，老實講，新界佬嘅真係唔渣喎。哇，大佬幾車，十幾車，唔係幾車，係湧嚟呢一個嘅立法會啊，或者係政府總部，個個都惡形惡相，即係你見到佢都驚啊，大佬。喂，跟住佢啲友又心甘命抵嘅，系嘛？你谂下，簡炳慈當年啊，買票啊嗰啲咧， 係嗰條友即係督爆佢咋嘛，擺低50,000咋嘛，唔知定100,000咋嘛，買佢一票。 啊、 喂，佢啲友完全成個利益系統嚟嘅。喂，最喇喳最污糟反而喺嗰度喎，大哥。 嗯。 係咪，連政府咁多年嚟，由個港英嘅年代開始到今時今日嘅特區政府，冇人敢喐。 嗯。 冇人敢 at 佢哋。你想想這包有多 少，所以我覺得呢，即尤其是雨傘運動之後呢，我們經常說什麼叫做心奸細作啊，什麼什麼搞社區連結啊，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發酵出發點。 不是，你說這件事之前呢，其實朱凱迪都是 做了很久的。我知道， 你如果看獨立媒體的朱凱迪寫文呢，他都說過，喂，他應付這一班人的時候，這班人真的軟硬兼施，什麼都來的。你硬的就是成日派人去跟你啦，兇你啦，軟的喂，即是找幾個細路走去問你叫你教佢英文啊，就得閒無聊就請下你飲茶啊，俾個漢堡包你食啊，喂，兩樣嘢一齊嚟，即係令你係要融入呢一個地方嘅文化，然後要你認命嘅，好犀利嘅呢一樣嘢。 唔係，但係個匪夷所思嘅地方係在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即係全世界都即係排名三之內啦，係咪啊？國際金融中心，一個咁先進嘅社會。竟然有咁嘅制度，喂，你唔係講笑？ 有咁嘅制度咧，係要基於係咪有一啲係咪咁多唔 Q 識嘢、唔關注自己權益、據理力爭嘅村民？即係其實講真， 唔係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你 go too far， 係 你即係你將佢賴咗去村民度。而我覺得最大嘅責任係在於成個政府喎。 咁當然有呢、這個擺明 最大嘅責任喎、啊。 呢、這個擺明 喂，你應該早去 rectify， 明知佢哋套丁。雖然你話上一次已經立咗個好嘅例子。就係、是、告一告嗰幾條友，係嘛？告發展商，告嗰啲背後嗰啲村大佬，係嘛？喐過一次，喂，但係似乎呢啲嘢係無人無知喎。 喂，所以我真係要挑戰啊，林鄭啊！喂，如果官商鄉黑呢個問題係梁振英本人嘅問題，因為佢上任嘅時候，因為有小桃園飯局啊嘛，咁、 嗯、 你換咗林鄭之後，係咪應該好啲啊？ 系 咪喺林郑？系咪喺梁振英时代唔敢出声嘅嘢？ 喂， 你林郑敢出声咧？ 林郑做几个大官位，都从呢啲新界有关系。 嗯， 由呢个发展 发展局 到政务司司长，到呢一个嘅特首。哦、喂，点解叫 CY 2.0啊？ 嗱，而家可能话俾我哋听， 嗰阵时候都一定同佢有deal啦。 啊，你再谂。你 所以嗰陣時咧， 你應該再諗翻轉頭，就係成個根本就係話香港政府嗰個命脈其實係咩咧？就係、是、地嗰度啊嘛。咁你地最多喺邊度？喺新界啊嘛。咁你自然然要去please 嗰班新界佬，然後再夾埋發展商，就走去延續翻佢政府嗰個政權。所以你講緊呢個官商黑黑可以持續咗差唔多成半個世紀。 所以其實咧，你如果你要講翻呢個特首選舉上入邊。佢做個deal嚟講咧，即係我唔好話薯唔薯粉啊，係咪即係撐阿薯片定點樣又成個單？係講真，當時阿曾俊華佢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公屋居唔係即係呢個丁屋居屋混合發展啊嘛。 嗯， 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其實咧係等於 睇嗰次定風雲山， 唔係阿曾光 咯。其實係等於佢係令到呢即係劉業強啊，佢呢條水路斷咗。其實係 係啊， 係你諗下啦，即係如果喺嗰度起居屋。喂，俾翻嗰啲人，俾翻嗰啲村民，喂佢哋自己，喂你有丁權，你又上唔到樓，喂我俾層樓你當居屋，你唔賣噶啦，你都要住噶啦，喂好過俾幾廿萬你代啊，係咪？ 你唔可以唔俾人買，香港自由市場社會， 咁你咪補地價咯， 冇錯啦、 啊， 你咪好似居屋或者租咗一次期屋嗰啲 咁 嘅計劃 咁， 咁 所以咪丁居混咯，即係要丁屋同埋居屋合混合發展呢、這個最符合佢哋嘅利益咯。但係你而家你出嚟嘅林鄭，佢就越。呢樣嘢都唔會同你做啊嘛，提都唔提啊嘛， 咪所以佢唔會有反應嘅， 佢唔會有反應啊！ 啊，一月一號民陣遊行，佢有反應，仲要出新聞稿啊，大佬，你本土研究 寫定噶啦，屌！ 做完呢一個研究之後，你政府發新聞稿，我想睇下你嘅政府點樣回應，你可以回應嘅乜？ 佢唔撚回應，佢係衰撚過梁振英。 好，第二節時間差唔多，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